多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，重出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，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香水的单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清洁享受私人音响。 没有机会一个太一辈子，想做专业什么都想做，分享现在你的路途，再看看我头上的歌，我的即将要的全麦克图才是你一个，这不能做自己唱作，是从未拿到我们的资格，什么都想做，等待下一个你的路途，再看看我背上的歌，我的即将要的全来的不再是你一个，这么难测是自强的身上的我不能自责， 写在你思念的花去轻扎的忘记，距离他的回忆我记得你 岁月，我是梧桐。高材生雷里安，血液里面有着叛逆的因子，在创作的道路上面坚持玩出维氏风格。所谓维氏风格呢，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，在擅长的流行民谣当中注入新的元素，尽可能痛快的去玩音乐。来听到雷里安，慢慢等。 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白眼，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。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 失去了方向，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。我会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上谁？慢等，等到我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失望那一刻。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确定让你失去了方向，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我知道我会愿你的。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上谁的铃声？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。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一等，慢等，让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 蔡依林的海盗，仿佛时间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，那句镜头找到那些宝藏，那个时候的记忆总是不能够磨灭。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时间如果能够回到当年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 红色眼角还在飘，不停风放在鼓噪，一瞬间的风暴，石头双脚干不了，晒伤眼角不无聊，对着狂风咆哮，曾经缠绕着骄傲，内藏在黑色眼罩，长发在穿不到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记住那找到那些宝藏以后，那满足了冒险的念头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，不是对他心酸唱的， 啦啦啦啦啦， Sabor.

界大又吵，两个人刚好，想要对他好，怕他不明了，男人的幸福有时放很少，自由也要宠，爱也要女人就像猫，怕给太多，怕给太少，爱情难预料，情迷乱，情复杂，情歌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潇洒，有人笑，笑更多，醉更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这世界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不怕开车太慢。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想很多，醉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这世界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情迷乱，情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哦哦，想很多，醉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前世界大又长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哦。 其虽然不断地被业内人士批评他的穿衣的风格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给人的那种清爽的感觉的玉女形象。嫁作人妻后的梁咏琪呢，虽然心态生活都是今非昔比了，但是她其实对娱乐圈一样都有野心，只不过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自家公司的一个培养新人身上了。来听到她的偏见。 我手心的温度渐渐在离开，你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，早知秋叶就不回来，即使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，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，要我放得开，固执对我始终虐待，越爱得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，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得完全坏的姿态，你冷眼看来就像是种伤害，我好像站在无人山崖，全世界都抛在我，明知你不再回来，我早已明白，看凋零的玫瑰

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。 誓言和谎言没有什么区别，做到了它就是誓言，没有做到它就是谎言。或许一个转身，谎言就可以变成誓言；或许一念之间，誓言也可以变成谎言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没有永远誓言，也没有永远的谎言。 被骗是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？何罪说出的字眼，我当作誓言，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，做尽真心我只图眼前。别看我倔体的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。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是心甘情愿，爱情哪里有永远？何罪说出的字眼，我当作誓言。逼你将谎言假戏真演，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。别看我的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遍。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。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。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给不了你的爱都是你找，要不到我的苦自相煎熬，梦自言自导，不到心碎我却不放掉。 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

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以自己的亲人所命名的歌，比如说哥哥、妹妹、爸爸妈妈之类的，还有周杰伦有外婆，很少能够听到关于爷爷的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就是乔晨写的爷爷，他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出发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吧。 小时候喜欢看着夕阳，爷爷说田园是他的家，拉着我走了一路，抽着烟带我回家。爷爷小时候穿着军装，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，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，说爷爷我一辈子呀。爷爷喜欢左手拿烟，右手端着茶杯，切着西瓜来我面前，说名字里的神像着夕阳，活着再多苦难他在天边。爷爷头发斑白，爷爷像个小孩，爷爷戴着眼镜，爷爷笑着可爱，靠着他的肩膀撑老，爷爷就是我的依赖。夕阳，爷爷说田边是他的家，拉着我走了一路，抽着烟带我回家。爷爷小时候穿着军装，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，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，说爷爷我一辈子呀。爷爷喜欢左手拿烟，右手端着

承诺是什么？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痛， 现实打醒我，你就盯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 地老天荒，金属虚像，委屈的承受不堪放任伤感，爱也心慌，我迷失在崩溃边缘，愚蠢的模样，爱情飘散，现实将你重伤，而我也心碎的凌乱。你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梦，现实打醒我，你就盯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心掏空，勉强我摊牌遗憾。 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打得心掏空，勉强我坦白。 曾迷惑，曾经很爱过，至少承诺是什么？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，现实打醒我，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，其实都让我早不心掏空，勉强不太坦白遗憾。 R&B 作为陶喆标榜式的拿手曲风，不得不提他的这首《甜甜》。一点一滴的古典，温暖如风的和音，再加上浪漫的歌词，带你回味浪漫的感觉。这首歌曲的意境呢，一如常人的浪漫平和的静心的心情，让人颇为喜欢。 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热爱，别让你日子很无奈，不要这样真实可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起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，慢慢转开我视

在主持界找到了自己的天空，拥有一席之地的桃子的说话的功力呢，早就已经毋庸置疑了。而由张雨生带入歌坛的桃子，出道间也发行了多张个人专辑，歌唱的功力也不容小觑。在《爱缺》这张专辑当中，可以惊讶地发现他对音乐性的掌握和词意的体会，有其独到的用心之处，让人不禁赞叹。 I feel blue